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啊，讲理想啊，有乜嘢错咧？咁啊，请阿梁锦祥嚟做节目都冇错嘅，俾人放生放晒飞机啊！梁锦祥，唔好意思，又要你。 哦，我哋啲最后嘅选择啦，就当当所有人都离弃呢个 刁民牛咁 嘅时候咧，我就会企喺佢身边啦 吓。啊 ，OK 嘅，梁锦祥，喂，今日咧同你倾偈啊，喺呢个苹果日报啊，咁样。 唔系，你唔好讲呢样嘢先。 讲咩先？ 问你一样嘢先。 好啊。 你有冇睇明报啊？ 我冇睇明报。 有冇睇啊？明报嘅封面咧就是、一个好大嘅。啊！電影嘅廣告啦， 七擒七縱七色狼咁樣，我唔行過，我見望都望到嘅。 你望到啊？ 啊！ 我好驚奇啊！點解咧？即係呢份即係咁紅色、咁正氣嘅報紙嘅啫，連個封面賣咗。呢個如果蘋果賣，我都覺得啊，有啲理由。咁但係啊，即係明報可以即係成個封面賣咗呢個七擒七縱七色狼。 新嘅版本係咪啊？ 哇，大哥，你唔好咁陰我先得噶，一系新嘅版本啦，一 系。喂，我真系要問問先，嗱，睇電影啦，梁錦祥你真叻我十倍到啦，唔好多，一百倍到啦，唔好多，即系有時影差。 唔係，你可唔可以？因為首先講清楚先，點唔係叻？因為我做人比你日子耐啊。 你耐多我十零年嘅啫，係多嘅啫。 係，即係上年都冇啊。 冇添啊。 冇。 你睇戲睇 得多，睇得多，咁即係我有。比较多嘅空余时间就系睇戏嘅啫，唔系我睇戏睇。 我空余时间去沟女咁大镬。 系咯，所以即系大家有各有各损失咯。你又损失咗呢啲欣赏艺术嘅机会啦。 嗱，你唔好 怕。我又损失咗欣赏人体艺术嘅机会。 你唔好怕我输爆。七擒七纵七色狼，以前迪拿做噶嘛？ 系 咪先？嗱，我都清楚啊，因为我都睇下上网，我都知何来艺术咧？嗰首 我冇讲系艺术啦，我哋咩啊？欣賞藝術嘅機會啫嘛，咁話欣賞藝術嘅 當時有幾暴露先，講真啦， 都唔係咁講㗎，因為咧有啲都唔係咁輕易俾你睇到個即係某一個部位嘅演員都睇到㗎， 係咩？ 係啊係啊， 迪娜咧，主角咧， 係你真係冇咁， 喂，梗係睇， 我唔會勾先得， 睇睇主角㗎啦，講真， 唔係淨係睇迪娜㗎嘛。有其他人睇㗎嘛。 有啲咩睇咧？其實咩部位 咧？你未睇過？ 未睇過 ，sorry。 我買個關子。因为点解咧？我又觉得可以，其实呢个七擒七纵七色狼呢个新旧版本咧，又可以做一个类似无间道中西版本分析。玩得翻阿低真嚟讲，得噶佢得噶，你唔好口哑定系唔得噶，系得噶。 如果改编咧，你问阿老萧意见先。 唔系，阿萧生嗰啲有另外一个角度，即系。好簡單，即係我哋嗰次走去做無間道嗰個中西版本嘅分析咁樣，咁你睇到啲好唔同嘅嘢嘛。我係覺得即係呢個戲咧係好值得攞出嚟講嘅。 睇咗未啊？新版未做過？ 新版本禮拜四嘛。 禮拜四 啊。即係當然，我覺得係首先你要睇咗舊嘅版本啦。但係舊嘅版本唔難睇，因為佢有 VCD 賣。有 VCD 賣， 而且好平㗎嘛。 十零蚊啫，好似。 係啦，係啦。 唔知唔知30蚊五隻咁樣。係翻版，唔係翻版啊。 唔係翻版啊。咁所以我又覺得即係呢套戲係新舊版本好值得去比較下咯。我甚至有個預感咧，我覺得舊嘅版本好可能會好過新嘅版本。 哇！舊版本有露肉啊嘛，新版本 冇。唔係，我睇啲戲唔係講露唔露點啊，露唔露肉嘅問題，係講個意識啊，即係邊個比較鹹濕啲咧，就係呢個可以做一個比較。 嗱，當時迪娜嘅七擒七縱七色狼，個意識係咪係喺當時係大膽，定係都嚟到而家呢個年代都係大膽咧？ 我又唔敢讲，因为好视乎你系边间观众睇啦。咁当然喺当年嚟讲咧，就大家都觉得呢套戏好鬼好鬼咸湿。 嗰时候你都冲下冲凉啲好。 系，因为佢讲一样嘢就讲，即系啲几个男人就系装个冲凉啊， 做迪娜。 咁但系到到今时今日咧，装人冲凉呢样嘢咧，都我觉得都有一种禁忌噶。你唔好讲话一定系即系我哋思想解放咗。因为好简单，譬如好多即系床上戏或者即系情欲戏咧，其实都系 即係講到你好好好有理所當然咁去發生㗎嘛。 喂講真啦，裝人沖涼理所當然囉。 即係你個嗱呢個呢個 喺我屋企 呢個你講嘅呢個就你講嘅，好多人唔係咁睇法㗎嘛。咁但係呢就係我始終覺得呢就喺而家今日呢個節目呢，尤其是中秋節，咁我哋去講即係一個未上嘅戲同埋一啲未睇過嘅呢舊版本嘅朋友呢就唔係太公平。即係我只係點出一點囉，即係我今日睇到份明報我就覺得一得喎，掂喎，掂喎，真 係。係咪明報都讀得同唔同啦？阿查大俠已經 唔係查大俠，你唔好拉埋查大俠講，因為佢買咗報紙好耐㗎啦。咁但係即係佢呢個報紙咧，佢成日有一個即係知識分子嘅形象，尤其是啲文章都幾高檔㗎嘛，係嘛？咁所以啊，真係我覺得掂， 即係經濟轉型喎。所以盧永樂講嗰套隨時都係唔啱㗎啦，話俾你。 所以我又覺得咧，就算你未睇到戲咧，即係睇翻今日明報啊，欣賞下廣告，廣告都唔錯嘅。即係有翻嗰種六七十年代一種 feel 喺度嘛。 哦，咁我就唔知嗰種 feel 一九十五啫。係，我哋都係講緊廣告嘅。 我哋今日講報紙。我哋今日即係專題就講報紙。 嗱、我希望網友咧買咗蘋果嘅，拿一份蘋果睇睇佢嘅內文嘅一份道歉廣告。仲有邊份報紙啊？梁錦祥，除咗蘋果。 我記憶之中就係明報，但係即係當然我可能我記憶有錯誤啦，即係。可以補充一樣嘢，就個廣告咧應該就唔止一份報紙嘅。 係啦， 咁大家都唔知道我哋講乜，咁我諗我讀得過。 知嘅，應該知嘅。 我讀份廣告。 我同你笑到咧。 嗱，我第一樣嘢聲明，你唔好笑人先。我覺得即係to be fair，即係人哋登咗咁嘅廣告，你唔好笑人。我就好嚴肅嘅。 嗯。 我睇咗，即係我讀出嚟。 啊，你好嚴肅咁我自己笑啊。 你自己笑你嘅事啊。 我將佢逐一段逐一段。好深層層次，嗱，智能手機唔會有呢樣嘢，好深層次同你哋講一次。 係係 ，OK。 同埋有啲聽眾唔知道我哋講乜咁多。 你講講。 道歉啟示，本人嗱，我唔讀個名字出嚟啦。 再阿貓驚乜鬼嘢啫？ 我唔咁你讀咗我冇計啦嚇，即係我就唔想讀噶啦嚇。本人在此借貴報一角和結婚周年的特別日子，為我的過錯向我的太太說聲對不起。事緣在四年前。在飲了酒不大清醒的情況下，糊塗地發生了召妓事件，點點點點點 三點， 係嗰個三點就露咗出嚟嘅， 露咗出嚟嘅已經。 無奈東窗事發，這時才知道平日溫順如陽的愛妻對此事情如此的執著，情性會變得如此的剛烈，對此事絕不罷休，從此家無寧日，苦不堪言，愧疚至死。在兩位愛女面前更是慚愧至極，他們那鄙視和痛苦的目光更是令我痛不欲生，重責愛家的慈父形象更是蕩然無存。我極之悔恨當初所做的一切，一體會到因此事成對我愛妻心靈和名譽的創傷和蒙羞，更體會到愛妻一直以來對我一片忠心和輔助，在此特意在700万香港人面前立誓，我决定斩断这段不光彩的痛苦往事，用我的生命和人格来保证以后绝不会重蹈覆辙，做任何对不起妻女的事情，让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我呈现在你的面前，否则死无葬身之地。最后在此再郑重和衷心地跟我太太说声对不起，真是委屈了你，我慈爱的妻子更恳请你赐我改过自身的机会。 呢个上帝嚟嘅， 你唔好暂停歌病，等我读埋先啦。本人定必竭尽所能做好对你所有的承诺，给不生唯一挚爱的太太。 啊，系啦，明先，明先。 你再睇睇份广告啦。 嗱，你好有勇氣嘅，我覺得呢個啊貓先生嚟就係咪先啦？咁我都覺得你好有錢嘅，嗰個四分一版嘅廣告啊，即係但係我都真唔好唔，我都唔。 喂，我問一樣嘢，如果你換轉咧，呢個廣告我諗住又係燈喎， 唔係 燈再細都唔出奇。 真係好啊！首先我冇結婚啦，冇妻兒子女啦，我就唔使對我太太。 唔係啊，因為點解你每一日都有照記嘛，每日照燈佢。 唔係日日照記啊，咁樣日日照記佢。你阿梁錦祥人工比唔夠我，話聲俾你，比夠我可以日日照記人工咧，咁我即係買新俾你買俾你條。即係咧，我 有幾個問題喺度嘅，即係佢話事緣四年前咧、 啊， 四年前喺個飲咗酒不大清醒嘅情況下，即係嗱，我呢個我 第一個疑問就係究竟佢有冇真係照記咧？我都幾懷疑 嘅， 因為你話喺飲咗酒嘅情況之下糊裏糊塗，咁、 啊、 實際上有冇真係做過咧？ 你識唔識上去先？ 唔係上去唔出奇啊，可能佢真係扶咗你上去嘛。啊、但係醉咗啦，嗱，會唔會即係當中係根本完全係冇做過 嘅？ 冇做過咧？啊，呢個第一個可能性啦。 因為嗱，我唔好話唔使盧永樂醫生啊，佢咁紅啦，而家有咁紅，唔使佢講，我都話嚟聽。飲咗酒啊，飲到不大清醒、啊，你真係自己發生乜嘢係糊裏糊塗嘅話，你點可能會照到記咧？ 即係我以我所知咧，就好多人都有嘅。 系你上到戇居居咯， 上到戇居居咁样，跟住瞓低咗，咁突然间起身就要俾钱啊！ 嗱，好似我哋智能手机，好多集都有讲过噶，有啲人饮，唔知有冇讲过啦，饮大咗揸揼骨，条女有冇帮佢揼唔知噶？我同你讲过啦，系咪好似啊？系咯，喂，有冇揼都唔知，有冇做你都唔知啦，咁你点会？ 系咁可能咁讲啦，可能起咗身之后，嗰条女话你做过啦， 我唔得啦。 但你又未必肯定，咪真系做过？ 唔系，你谂样嘢先啦。照记只系三点，我唔紧要啊。佢系无奈东窗事发，你知唔知啊？你咩？点会有人知？ 唔系咁呢个，你又唔可以怀疑佢嘅，可能即系突然间。 嗱，你话一系佢有啲脂肪狗又 督爆咗佢， 爆咗佢啦。好呢，都系讲真未必噶嘛。讲真，我哋出去玩咁，啲朋友啲通常都保守秘密噶嘛。如果无奈东窗事发咧，佢屌个碌，即系个老婆点知先？好老实啊，即系冇扎老少讲话底裤都唔记得着先啊，可能系啦。啊呢啲笑话唔好讲，系咪个老婆揾私家侦探查佢咧？佢先东窗事发咧？ 咁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 喂，如果你個老婆一早係搵私家偵探查你， 唔係即係佢做你，即係佢裝你陷阱，佢先你。 喂，你即係你點止，即係唔止一次啦，咁你即係爛滾啦。 唔係，如果爛滾又唔需要後悔，做好多次啦。 做好多次啦嘛，即係好大鑊。好啦 ，OK 啦，我就逐段同你就係拆解呢啲嘢好笑。平時才知道平日溫順如陽嘅愛妻，對此事如此執著。溫順愛妻梗係如此執著啦，性情會變得如此光烈啊！對此事絕不罷休，咁佢咁 都熬咗你四年噶啦， 熬咗你四年，咁何來溫順如陽咧？係咪先？ 唔係佢四年之前溫順如陽，咁啊呢件東窗事發之後咧，跟住性情大變啊！ 揾個私家偵，我假設咁樣嘅私家偵嘅偵探查你呢只都唔係羊啊，大佬 呢只係狐 狸， 呢只係唔係呢？唔係狐狸，係狼， 狡猾 係狼嚟， 好狡猾啊！揾山偷你，平時溫順如羊嘅愛妻啊，我梗係在家好好好乖啊咁樣，跟住突然間有人查你喎，呢啲唔係呢只叫溫順如羊，呢只羊呢啲， 係咪冇錯？有呢個其中嘅可能性 啊，可能 性，其中可能性， 當然係可能係嗰啲朋友嚇，嗰啲即係豬仔整豬，豬朋狗友。 但係個問題係咁樣嘅，即係就算你係咁樣咧，其實我覺得即係呢位朋友嘅責任或者係佢嘅罪過嘅機會都不大。 都唔大。 嗱，你咪谂下嗱，第一样嘢即系头先我哋讲过啦，佢根本可能冇做过啦，完全上到去真系只不过自己瞓喺张床。 即系我有身边嘅理由啊嘛。 第二样嘢就系根本可能其实系今日人哋装你噶嘛， 朋友 人哋害你噶嘛。 好啦，除非你揾私家侦探吓，咁唔系，喂，我讲你又唔信，嗰只猪朋狗又讲你又信，有冇搞错？咁你即系对我唔尊重，你唔信我啫，系咯？我结咗婚啫嘛，我讲晒大家互相信任啊，虽然我唔值得信任啫，系咪先？但系你要信任我啊嘛，朋友讲就得啦。咁好明显就系根本就系揾私家侦探查啦，咁啊点会东窗事发啫？系咪先？我哋首尾呼应啊嘛，咁证明呢条女已经唔系呢个 唔系。咁第三可能性就系条女真系揾佢屋企啦。 点揾佢屋企？ 嗱，你唔系你谂埋， 其实你错，糊里糊涂地反正照记事件，即系妓女会走嚟屋企？ 唔系，嚟谂个可能性系点样咧？嗱，佢糊里糊涂啦，咁佢入边有银包噶嘛，入边有身份证噶嘛，入边都系屋企地址噶嘛，咁俾条女，即系全部咧就系将佢记录低晒喺度，得闲嘅时候咧就真系骚扰屋企，跟住再上佢屋企。咁咪东窗事发囉。咁就算係咁都唔係佢错。 都唔係佢错。 都係佢 性工作者错啫。係咪先。喂，而且我知性工作者都係職業操守㗎喇。咁你。 咪呢个我怀疑呀。 你下次都唔会帮衬你啦。 就係嗰条女错囉。 唔係 所以系揾私家侦探查佢嘅机会大咯。 系，咁我呢样嘢我唔质疑你，即系有大咯。又或者会唔会佢即系同老婆系忏悔咧？ 吓、啊？喂，咁抵你死啊！咁忏悔就抵你死啦，系咪先？ 啊，即系会唔会有啲良心上嘅责备咧？ 不 过又似乎唔会、啊，佢又讲东窗事发。 唔系嗱，谂下先啦。东窗事发啱啦。咁四年前咁样，如果系嘅话，一早已经忏悔咗啦。咁样散咗九年啦，而且嗰阵大家出嚟玩得，即系作为一个男人，嗱，只系个男人个。 唔系，咁你又唔啱，你唔啱啦。 我瞒你一世，我爱我太太，我会瞒佢一世。 你从佢即系呢个咁嘅行为去分析咧，其实呢个人可能佢都唔，佢应该系唔出嚟玩多嘅，系好少出去玩，甚至可以讲。 唔系，如果佢唔系出嚟玩，就佢我个论据唔成立，因为佢老婆系私家侦探查佢，佢好大机会系搵私家侦探查佢噶，因为 唔系你唔好一口咬定呢样嘢先。 大机会咯， 嗱你可以咁大嘅机会，但我嘅睇法就系话咧。呢、這個人咧，啊呢、這個朋友咧，佢好可能咧就係一世都唔出去滾嘅。 嗯。 咁突然間有一次咧，就即係喺呢個不清楚嘅情況、糊裡糊塗嘅情況之下咧，就發生咗呢件事。 咦？你好似幫朱培慶解緊話 喎。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啊我要同你喺一個即係、就是、不同嘅角度睇呢件事啊嘛。 唔係你而家幫朱培慶。 唔玩下手啲講下朱培慶。 你踩港台啦！ 呢个玩啊，都系朱培欣嘅。 朱培系咪有两个女先？我唔知啦，大家唔知啊。 大家唔知啦，即系可能 佢四年前朱培我四年前冇嘅，或者系。 唔系呢个系抽翻四年前嗰笔嚟讲啊，即系阿 Coco 呢笔有四年之后 再之后嘅事。你仲搞啊？呢个咁啊，好简单啦。啊，我对应翻上次佢讲一句啦，佢平日纯如温阳啊，咁佢似对此绝不罢休，从此家无宁日，苦不堪言，愧疚至死。喂，如果你咁样应该就离婚啦，好老实。 唔系，咁佢唔离得啊嘛？ 点解唔离得先？ 咁佢可能好似有类似呢、這个即系朱培庆嗰个 case 咁样嘅。 哦，咁即系可能朱培庆。 唔系你可能你都系冇结婚啊，所以你唔知道呢啲。 我俾张 呢啲巧妙嘢。 我俾张1990年嘅离婚证俾你睇下。 哇、啊，好嘢！嗱、這個，呢个广告咧引起好多我哋听众嘅回响啊！我读少少先。 好啊，好啊。 咁 Fry Dagen 就话咧，嗰个男人一听啫，就知系俾人呃咗啦。佢老婆一只披着羊皮狼。 系 Fry Dagen 啱，我以为好兄弟咁嘢一样。 再唔系咧，就因为呢件事搞到个老婆有精神病。有钱登报纸嘅话咧，不如请个精神医生好过。 呢个 point 我哋完全 你 buy 佢啊，你 buy 佢， 我 buy 我 buy 佢 ，OK。咁 Sody 话咧，佢反而咁想话系佢叫鸡咧，但系被揭发就赖喺酒上边，饮酒上边。咁其实如果你即系走去照记咧，其实到依家我都唔需要赖酒噶啦。 系咯， 即系佢赖酒系，我谂系一个好少出嚟。 你赖酒嘅话咧，你就唔系四年前要道歉噶啦，你四个人已经道咗歉啦，讲真系咪先？系原谅你就原谅咗啦，系咪先？啊，仲有冇？冇啦嘛。 唔系，咁呢个咧就 Fish and Mountain 讲啦，出启示咧系咪等同咗自认通奸，有冇法律责任？嗱、這個、呢个咧你就即系睇清楚个广告，由头到尾咧，其实佢冇讲过佢真系，唔系啊，佢由头到尾咧都冇讲过有冇真系冇做过嘅。嗱、 嗯， 要清楚一样嘢系糊里糊涂啊嘛，佢都唔知道自己做过啲咩嘢， 佢东窗， 所以佢话嗱，可能有做，可能冇做，但系佢冇承认过呢样嘢。 唔系，以前连真名都冇啦，阿猫。 阿猫， 佢争个字眼牛啊！我真系 佢阿猫啊，谂啲咩咧？佢系猫咗咯， 猫咗 咯，所以猫咗咪佢系东窗事发啊嘛。 咁啱嘅，只羊同只猫 啊，你只猫只猫梗系输俾只羊啊，大佬 系啊，或者嗰只唔系羊嚟，狐狸嚟啊嘛，话声 唔系狐狸唔会做啲嘢， 狐狸先狡猾啊！嗱，话声俾你，我讲呢个太太好狡猾嘅，话声俾你听。 你又咁样咁快屈人，你真系 我屈落。 嗱，你应该成日讲一样就话你。即係喺咁嘅有限嘅資料上面去推測， 係啦，推測係啦，一個好狡猾嘅人咁樣，係啦，咁咧仲有一句好過癮嘅喎，佢話在兩位愛女面前慚愧之極，他們鄙視及痛苦目光令我痛不欲生，重責愛家嘅慈父形象更是蕩然無存啦，即係我係慈父同我條計關咩事咧？我真係唔好明 點 咩？ 點解唔關事嘅？ 我系我对我嘅仔女好，我对个我屋企人好，同我出去滚啲咩事啫？咁我对我好咯，我够对我啲 可以好孝顺啊， 好孝顺咯，我可以冇嘢咯，我个可以系个慈父咯。咁啊，慈父系咪唔俾嫖妓先？系咪先？喂，大佬，喂，慈父，喂，佢真话混淆视听啫。嗱， 偷换概念， 偷换概念，佢根本就嗱，重贱啲都有啊，话得佢嗱，真系可以督好惨嘅样，俾我哋督到。喂。 你摆明就是用呢个女嚟大个老婆啦，话俾你听，呢个男人 何唔系？其实最终都系因为个一两个女，一、這个两个女嘅眼神咧，令到佢即系可能要登呢个广告。 喂，歧视痛苦嘅目光，你痛不欲生。讲真，喂，即系我对佢好啲嘅真咧，我又唔知佢啲女几多岁啦咁我谂都系，如果个女系觉得唔啱嘅话，可能八岁以下啦。 唔係你太細個又唔明白咩事嘅，你一定要假設佢係有返咁上下嘅。 13、10， 即係你我諗你咁樣咁諗啦，大概應該係八歲至到十幾歲。 十二歲、十四歲啦。喂，咁講真啦，喂，如果係咁嘅話，你對個你慈父做好啲，啲女要喂啲女要貪個名牌手袋先買個俾佢，乜事都冇啊。 買個 Prada 啊 ，Prada 嘅乜事都冇。 係真係，即係你啊！你又未做過人哋父親啦，所以 唔係㗎嘛。喂，我搞幾地運動嗰時候咧，我都見過有啲無助嘅家庭啊，咁樣我都知啲一啲小朋友係諗緊啲乜嘢㗎，我自己都知啦、 哦。尤其是而家呢個咁先進嘅社會啊，咁開放咁開放嘅社會，阿明就話咧，佢認為咧係包咗條女先至爆大鑊，咁睇落去唔似包女。 佢係照記啊， 係啊，照記咯，照記咯， 照記事件，東無來東窗事發咁就應該係。即系嫖嘅啫，咁样。 咁问你啦，如果你登呢个广告，你系点写咧？ 黐线，我都唔会登。我问翻你梁广祥，你登呢个广告，你会点写啊？ 冇啊，你即系我又唔讲我，我讲你啦。即系如果我假设系你咧，你好自豪咁样咯，即系吓。 唔系噶，如果我要登咧，我即系我或者我日日登噶，大佬。 系啦， 一个礼拜可能登一次噶，大佬，我真系破咗产啊！而且我如果话登四分一版啊，大佬，几千度啊？如果系苹果。 呢、這個都唔少嘢㗎，呢、這個都我估都要去到成四五皮到啦。 四五皮 嗱，我估啫，我自己我估我因為同而家啲廣告嗰啲， 我打翻個八，我打翻個五折俾你兩皮，我話 佢唔止得一份添㗎。係 啊，我得一份啦，我假設兩皮我話咁我嫖，或者我真係嫖到山枕起枕啊，話曬俾你聽。好，再講一次，即係節目真係即係點咁快嘅，咁真係唔知點㗎，唔好理佢。我極之悔恨當初所做一切，也體會到因此事造成對我愛妻心靈上的名譽創傷和蒙羞。 喂，仲有一樣嘢喎，喂， 你講先， 你登埋呢個廣告咪再嚟一鑊？ 係啊，佢再打擊佢一鑊， 再打擊一鑊， 再打擊佢鑊。而且我覺得啦，對我愛妻心靈和名譽嘅創傷，咁講真啦，心靈嘅創傷我都可以理解嘅，名譽創傷，咦？諗下先。唔知好多人知 係囉。唔係所以如果你話登 即係我票完之後上通街唔通喂咁即係有人爆響口啦咁即係一係個女仔一係個嗰隻順如羊一係嗰隻阿貓啦一係個朋友㗎咗喎。完全呢個度要睇事。 唔係佢可能呢就喺佢嗰個家庭嘅周遭呢就呢件事傳開去啦。 心靈和名譽，名譽喺屋企嘅啫咩？唔知唔係噶嘛？阿梁錦祥你嘅名譽喺 My Radio 咁樣，唔係喺你屋企嘅咩？係啊，你屋企有家人識你，係咪先？ 唔係有兩個名譽嘅，我喺 My Radio 有一個名譽啦，屋企有另外一個名譽。 咁嗰個名譽都係仔啫嘛，或者女啫嘛。我唔覺啊，即係可能人唱啊，喺啲家好多人知嘅，自己好語啦。更體會到我係妻一直以來對我一片忠心和輔助嗱。呢句可能係 point 嚟嘅話聲，佢係忠心同埋輔助 啊。 喂，一個女仔會輔助我刁民牛，可能有錢喎、啊，即係可能真係有啲貨喎。呢個純如溫陽， 唔係呢個係其中可能性啦， 可能性啦，輔助啦。 即係當然可能佢嗰、那個，我估計佢家境都唔錯 嘅，應該唔錯嘅， 應該唔錯嘅。咁可能即係話，即係其中一個可能，其中一個可能性就係佢太太都幫咗呢位朋友，係 咯， 即係好多啦， 係咯， 或者喺事業上或者其他方面幫咗好多， 係咯，咁真 係。咁 anyway 咁樣啦，我哋對阿貓寄語即係我哋嘅 支持，支持我唔支持啊，就因為呢句我唔支持，佢特此意在700,000香港人面前立誓我阿貓決心斬斷這不光彩嘅痛苦， 我疑問就係話關我差事，關我差事咩？你真係 啱啦，即我唔認同關我差事啊！佢話決心斬斷這不斷光彩嘅痛苦往事，喂，你斬得斷嘅咩？我真的。 咁啊，揸唔断咯，登埋登完个广告啊，揸唔断咯，登 唔 断咯， 我都知啦，嗰度我都唔知噶，系咪先？系咪先？ 用我生命同人格保证以后绝不重蹈覆辙。好简单，即系死咗佢咪得咯。我真系觉得 你梗系唔得啦，人哋得嘅，你千祈唔好低估咗人哋其他人哋嘅决心 啊。即系我认同你， 我系就系即系，不过就唔关我事啦。即系你点样去？ 我绝对认同嘅呢个。 你嗰、那个你嗰个细点读法咧，都唔关七百万事啊。仲有佢有冇讲个誓应该点有？如果唔遵守呢个誓言咧，有咩后果啊？ 如做任何不对不起爱妻女嘅事情 啊， 让浪子回头金不换嘅我呈现你面前，放一死无葬身之地。佢讲真，而家火葬兄大佬，你真系唔系？你真系谂下，浪子回头金不换，你讲嗰路又系佢呢个卢永乐嚟噶，系啊？ 吓、啊，你唔好咁话，你今日玩咗龙嘅脑都铺，佢真系 真系咁太精彩，佢太威啊，真系威过我，我要真系帮佢减下火先。咪用生命和人格嚟保证以后不再同咗覆辙，咁死咗佢咪得咯，系咪先？而且仲话好老实啦，七百万系六百九十 多 九万， 多咗少少， 九千零九百九十八个咋？话晒俾你听，我同你唔系 啊，唔好喺我面 前。我就唔反对嘅，不过我觉得唔关我事啊，你唔需要 我面前。我唔会做啲虚假见证 ，OK？ 吓，即系咧，虽然我唔信呢个主耶稣基督，但系咧都系唔应该做呢个虚假见证，做呢个虚假见证嘅，所以我唔做呢个虚假见证啊。 咩人问啦？系咪曾志伟咧《大丈夫》第三集嘅宣传手法？我哋唔排除呢个可能性。 我唔排除呢个可能性。 排除呢个可能性啊，即系。如果佢系真嘅话咧，我系寄予佢即系无限嘅同情啦。 同埋呢个佢文笔非常之差啦，呃人唔到啦。你再得一篇咁嘅嘢，你谂下得一篇咁嘅老婆，我俾你睇，佢嗰个老婆更加羞愧至极啊！写俾你听，佢 remind 翻佢四年前 所 有所有嘅事。 我怀疑呢个名系假嘅。 啊，猫系应该 猫咗噶啦，呢个名系猫。 最后，我郑仲和衷心地对我太太说声对不起。真是委屈了你，我慈爱的妻子，更诚恳你赐我改过自身的机会，本人定必竭尽所能做到最好，做到所能做好你对你所有承诺。咦，系啊，刘永龙或者陈太讲嘅说话嚟噶， 系咩？ 都差唔多啦。 对照下先， 我必 听翻， 我本人必定竭尽所能咁啊。我每年立法会选举我都听呢啲，呢个唔政，呢个政客嚟嘅，话俾你听。 系 啦。好，阿猫给毕生唯一挚爱太太，咁当然啦，我笑你还笑你啦，话声你听，系真系好好笑，系咪先？ 你话咋？ 啊，真 系 好好笑，喺 我 嚟讲真系好好笑。但系咧，你有呢份咁嘅情操，同埋有咁嘅人格、 咁 嘅钱，咁嘅嘢咧，我都希望你太太唔好听我呢个。 阿头，你 touch wood 啊，有知啊，可能你都要登类似嘅广告啊，你真系。 唔紧要啦。总之咧，我都希望你太太唔听我呢今晚嘅节目，亦都唔希望咧朋友听。 你都唔好听啦，你都。啊，而家猫你都唔好听。 唔好 听。 你 听到，你 会 听到就即系呢个识得识机， 识得识机，同埋咧，识得。识得呢个阿猫嘅朋友咧，都唔好将我哋今日嘅节目内容话翻俾佢听，因为佢使咗几皮嘢，话声嗰几皮嘢都系钱嚟嘅，唔好再咩啦。时间过咗七七八八，转头翻嚟讲第二样嘢，系咁。